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咖喱饭范国威。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好，咁讲咗嗱，王光华绝对系一个拍心口话代表中央去劝退曾俊华嘅人。问题就系，如果曾俊华问佢一个问题，你到底系代表中央，系代表习近平？王光华会点答？王光亚系唔可以假传圣旨嘅，佢系唔可以话俾人，即系佢唔会话俾曾俊华听佢代表习近平。如果佢系代表习近平嘅话，曾俊华1000%系辞职都唔会辞职。既然要劝退，点解要而家等佢辞咗职、开咗口，你先再劝佢啫？ 咁因为个林郑出啊嘛， 唔系呢个问题。咁你当初就叫个林郑出，你就唔好同胡淑珍握手，唔好做咁多嘢啦嘛。 其实可能开头。即系中央都唔想689继续选嘅，但系689喺度死掠啦，可能咁后屘佢 咁 点 解佢嗰时判断唔系林郑咧？点解系胡苏贞咧？嗰样嘢系嗰时， 我其实觉得林郑真系开头都冇乜心选嘅。 哎呀，你既然有一个人啊，突然间一夜之间可以改变晒自己所有决定， 就是、一定 要摆埋自己老公同个仔要翻大陆做人质啊！佢系1000%呢个 系 同佢有得倾嘅。 我觉得老公同仔系一早已经被中央安插咗喺北京嘅，有啲咩事咧就使即系用呢一个原藉口咧就拱阿林郑出嚟啦。 即系你觉得林郑系俾人要挟嘅？ 系， 如果系俾人要挟，咁点解要同庄真讲咁多嘢，搞咁多嘢啫？ 咁开头谂住689会赢庄真噶嘛？ 就赢唔到林郑。 系啦。咁点知而家689输？用咩庄真真系赢噶？ 我俾另外一个角度， 于是咪话林顶个2.0出嚟咯，顶翻住佢。 我俾另外一个方向大家睇。 打估下啫， 唔系我明白，我明白。从头到尾，林郑都唔喺 equation 里边，所以咧喺庄真嘅心目中，佢系唯一一个中央合意嘅候选人。但系问题喺嗰个层面咧，佢系唔会质疑中央任何决定，因为 I always agree with my boss， 佢咁讲噶嘛。咁所以。在庄真的角度来讲，从来他只是唯一的选择，他不会做任何去暗算敌人的事。而林郑是知道这个决定，所以他神咁早就已经同公开讲，我没有心选特首，因为他知道赢的会是庄真，不是他自己。问题就是说，如果一早来讲，中央如果是属意一个人接689手的话，那个人如果是可以是林郑的话，他就不会安排庄真做咁多嘢，唔会俾咁长条路去庄真走啊！你要知道庄真决定去 run 呢个 campaign， 试下佢噶嘛？点知呢个都系养唔熟嘅，帮香港人嘅，咁啊嗱，林要 咁呢段时间 plan B 噶啦。 咁呢段时间， 结果689又越做越衰、啊。你明明历史就系咁噶啦，佢一定会将你屋企人咧安插喺自己身边，有咩事咧就要挟你。所以点解一个二个所有屋企老婆仔都要去美国读书？ 咁即系庄真输在就系唔将佢老婆摆喺北京啦。 唔系，佢就系冇事啦，所以先出嚟选。但系阿林郑咪就系衰在个老公同个仔俾人挟持咗，就哎焗住啦。而家689唔选，我要出嚟选咯。 咁点咧？即系而家佢老公同个仔一离开北京咧，会俾啲国安截住。 就离开唔到啦！ 哦，咁样嗱，呢啲嘢叫 历史就系咁啊！ 嗱，呢啲嘢叫阴谋论啊！ 薄熙来，你睇下唔系一早拱晒阿薄瓜瓜走系咪啊？一个二个全部，不习近平啲女都唔喺北京啦。 即系所以北京咧，就佢觉得咧，林郑就唔肯摆人质翻嚟嘅。但系如今佢肯摆人质翻嚟咧， 我 就揾佢做啦。 金丽聘嚼咗你两只油人质翻嚟，俾个高职为你老公做，俾个书你个仔读。 O K。 就系咁咯， 两个讲法。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而家仲唔嗱嗱咁夹你出嚟，林郑。 唔紧要，唔紧要。好啦，咁啊讲到去，好啦，庄真啦。咁问题就系话，大家而家唯一一个值得问嘅问题就系话，你估下庄真辞职之前，佢会唔会有任何人保证佢系得到北京嘅属意？你去出选特首，你系会赢得嘅，即系话。 如果你辞咗职，你就一定赢，即系话你去 run 就一定赢。 我觉得实有人咁讲， 系啦， 但嗰啲未必系最顶级嗰啲人。 你会觉得啱，答得非常之好。你会觉得嗰个系一个咩 caliber 嘅人？ 唔住二三把交椅嗰啲啊。 系啦，咁其实得一个人嘅啫。其实讲紧黄绮珊。咁如果所谓叫做香港嘅特首，去到最后都系睇下中共个政治局常委里面嘅权斗边一边得势先可以决定嘅话，咁你觉得呢一个选举系有冇意义呢？咁当然我系讲咗好多次，我自己我陆苏卢嗰个我已经讲过一次，你第一千祈千祈千祈唔好咁上心，因为呢单嘢去到最后，第一大多数嘅市民系冇选，系冇分选嘅，只有系啲选委提名，啲选委走去选 ，OK。而第二，泛民嘅声称，泛民嘅选委只有三百几个，你做唔做到王，系真系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我唔系讲你一定冇可能，又或者你觉得你有机会做王，我唔系将佢取笑你，因为我唔知道你有几大可能。问题就系话，真真正正你可能决定到入闸嘅，会系真系有民意认受性嘅人，即任何一个攞够150个提名入到围嘅人，出到闸嘅人。但系真真正正赢到嘅，必定系一个北京会帮佢拉票嘅人，你先赢到嘅。即系如果你觉得一个候选人可以喺北京唔帮佢拉票之下，又或者北京帮佢反拉票，咩叫反拉票呢？我专登揾个689俾你选，我睇你班香港有钱佬嚟选边个？班香港佬有钱佬喺冇选择嘅情况之下，就梗系选689嘅对家啦。咁咪有机会令到嗰300%嘅选位可以做到王咯。嗰、那个 hypothesis 系咁样。咁所以如果北京系唔帮佢拉票，你都赢得到嘅话咧，你真系好捻好嘢啦。问题就系话 夜谈啦， 啱啦。咁所以如果我头先讲嘢系方夜谈，天方夜谈嘅话， 我亦都觉得不记名投票真系好危险喎。最后我都。 嗱，你呢个讲法都错。 你谂下上次689真系咁少票啫，你真系多咗80， 所以你呢个讲法 88票啫。 你呢个讲法真系错唔晒，所以 从来唔错， 系啱，非常之啱，好嘢，好嘢。咁所以北京系更加一，即系需要一个所谓叫高票当选嘅人。咁什么能够令佢高票当选嘅人？如果嗰个系扑出嚟嘅系林郑，而商界系唔支持嘅，咁林郑又点会能够高票当选呢？佢系咪真系写包单？北京同佢拉票可以拉到601票？ 咁薯片叔叔，我反而先觉得佢有商界支持。 嗱，啱啦，系讲咁耐，唔系泛民系做王者，而系话喺香港做生意嘅有钱佬，我讲紧系大有钱佬啊，李嘉诚嗰类。 李嘉诚直头系帮薯片叔叔噶啦。 啱，你要知道嗰个 caliber 嘅人。在香港上次就试了一役，他们支持的唐英年是不能够胜选。 你想想林郑那个昨晚那个饭局都没有李嘉诚的仔去的。 不是，所以就回应了我刚才讲的东西，就是说 你又知道不是薯片叔叔背后是谁啦。 林郑就是承接了689的支持嘛。那689在商界都有支持，不过不多咯。那他不是跟富二代和豪二代吃饭咯。好简单嘛。今天有一单新闻朱玲玲的老公叫什么名字？ 罗安 税安系罗安税系卖晒中国啲地产啊！唔系， 好似蚀到咁， 唔系佢睇差后市所以卖啊，而系蚀到冧，而家要止蚀啊！ 系咯， 咁个问题而家689同埋佢保家已经瓜到趁咁滞啦嘛。咁如果我呢只红二代啊，或者我原本喺香港即系不得志嘅地产商二代。在过去在689的英明带领之下，他可以在北京都要蚀，在上海都要蚀的，嚟紧呢四年回屋企啦，仲唔卖晒楼，卖晒地产咩？屌，卖晒资产啦。咁所以真真正正掌握到个选举嘅，是一个所谓叫不记名的投票制度。第二就是在香港潜伏了多年的商界网络。咁所以呢一班商界网络加埋啲泛民啲 300% 系真真正正影响，希望啊影响到选举结果。咁如果北京真系明白到呢一个系现实嘅话，又或者系你俾你系李嘉诚啊，你上次你啲 friend 冚唪唥投晒俾唐英年，最后俾689走甩咗啊，赢咗啊，你条气唔系戳捻住啊？ 系啊， 戳到喂，戳到冧啦，系嘛？ 所以而家咪搞。 我今次总之阿爷叫边个我就选第二个。阿爷最唔想系庄争啊嘛，我就选庄争。 话明不记食吉不记名咯。我实同阿爷讲，唔系啊，我系投咗你叫我投票嗰个，个个都识咁讲噶啦，阳奉阴违啊嘛呢啲。喂，细个阿妈叫你温书，你咪话温咗，梗系话温咗啦，唔通话未温啊？你未俾人打过咩？梗系温咗啦，下个礼拜默书温咗，再下个礼拜考试都温咗。 其实好彩特首选举咧系一段时间，同埋即系。你啲人大咧系焗住咧逐个排队摆嗰张票咧， 你 系 数得翻次序， 你数翻呢条友系呢张票咁、啊、样、啊，好彩呢个特首选举就唔系嘅， 啱晒， 所以咧就不记名咧真系影响到。 既然系一个商界非常之反对中央任命嘅情况之下，你要一个个所谓叫高票当选嘅特首，嗰、那个人系必然。商界要支持佢嘅，而官乎所谓叫林郑、叶刘、胡国兴加埋长毛都好啦，呢一班人系只有薯片叔叔一个嗰种保守嘅财政技巧。 薯片叔叔唔系真正嘅民主派噶嘛，但系佢哋又话唔投长毛。 我留翻十分钟，我留翻十分钟俾你收。喺一个咁嘅情况之下，胡苏真系唯一一个有机会高票当选嘅人。Otherwise， 我唔系话冇机会啊。Otherwise， 北京就要接受一个可能比689更低票嘅林郑月娥。 601。 屌你601，咁就死唔撚死呢？ 话收600票都 冇。689都搞咗四年啦。601唔搞足你五年啦。今年未上任已经开始搞你啊。我唔知道你有咩所谓叫黑材料啊。你老豆即唔系你老豆。你老公随时喺北京包二奶俾人拉。 唔使一定真系包二奶嘅。佢求其坐车，我个朋友真系试过坐的士咧，求其个女人突然间上咗喺车头，跟住就拉晒咯，唔识噶嗰个人系，可以系咁样。 唔系民主党噶嘛？ 唔系。 哦，咁好啲，咁啲少啲少啲政治操作。 即系佢，总之搭紧的士咧，无啦啦个女人系上车坐到车头。 即系你要咧喺过去呢四年五年，中央吸收唯一一个经验就系话，而家唔系中央要喺香港行嘅行唔到。我好理性咁问大家咪一个问题。喺过去四五年，梁振英有边一样嘢中央所谓叫做有落子落嚟香港就做唔到？1001样。 23条。 23条冇政改啊。政改系唯一一样嘢中央系禁咗掣而禁唔到嘅地方。而嗰样要过立法会嘅。但系问题就系话，所谓叫挑起民众仇恨，所谓叫咩打击港独、反对港独，屌佢仲要帮你立庆埋添，每一样嘢，仲有一个雨伞运动系梁振英处理得非常之好。你问我啊，我都系咁觉得。 与民为敌嘅嘢， 中央最中意就系咁， 系乱。 你第一系乱，第二样嘢就系话你见唔到佢而家系巩固咗一班所谓叫深蓝嘅粉丝咩？而嗰班深蓝嘅粉丝就系话佢哋会称呼佢哋嘅同路人为同事，同事嗰个系呢边。阿罗冠聪去咗嗰个闸口，我哋而家一齐去招呼佢。我哋嘅同事过嚟呢边，喂，佢哋有组织有预谋， 1000蚊十分钟喎，睇个报纸。 我唔知，我证实唔到呢啲嘢。问题就系话，你过去呢四年就系喺梁振英嘅英明领导之下，就系培植咗一班所谓叫深蓝爱港人士，而嗰班深蓝爱港人士包括咩呢？周融啦、啊、李思嫣啦、 啊，总之乜乜乜大联盟嗰啲就系咯， 一班呢咁嘅人。喂，大佬，故宫都好挺，咁嗰度有样衰到。 咪支持故宫大联盟咯，咪就有一个咯，又有啦。 流性就 系、是。你乜乜乜大联盟嗰啲就系噶啦。 一班咁嘅人，甩头甩骨都可以叫深蓝人士。阿爷最中意系咁啦，系嘛？阿爷最惊就系你罗冠聪，你什么乜嘢咩黄之锋，去到机场冇人招呼你。而家就系梁振英帮你培植咗一班咁嘅深蓝人士，阿爷仲唔系最开心？喂，梁振英做晒嘢想做嘢，问题系而家点解觉得要换梁振英啊？佢觉得呢条方向唔啱啊嘛，就系、是、要唔啱，所以先要换人啊嘛。咁你突然间有个人位执翻梁振英嘅路线，要行翻梁振英嘅旧路，而呢一样嘢阿爷属意嘅，我只系问一个理性嘅问题，点解嗰个人唔可以系梁振英？点解唔揾佢做翻啫？你而家讲嗰个人唔系林郑，咁点解唔揾梁振英啊？你说服我啦，大佬，纯粹就系一句啊！喂，梁振英因为黑人憎啦。 点解啫？ 呢个唔系一个 argument 嚟嘅，直头系呢个 argument， 呢 argument 唔 sustain 嘅，你明唔明啊？ 唔明啊！ 即系话，如果中央唔系转锋嘅话，佢必定揾翻梁振英连任，用翻同样嘅管治方式。 即系你即系佢嘅后台已经瓜柴咗啦嘛？ 系啦，就系主张咗呢个呢条路线嘅后台已经瓜柴咗，同埋中央已经系learn a lot。佢已经知道喺香港一条咁嘅路线未必行得通，就算行得通都好。 咁你林郑系咪一样？ 你会付出一个非常之大 嘅 代 价， 而呢一样嘢系每一个香港人都识讲嘅。于是，如果我系俾我系中央嘅话，呢一刻我要一个所谓叫高票当选嘅特首。什么叫高票当选？佢就摆几只你最憎嘅人出嚟，中央就系钦点咗呢几个最黑人憎其中一个，要千方百计整死你最有民望嗰、那个，然之后令到你啲选委同埋商界嘅人去拱票俾嗰个人，而中央系唔会帮你林郑。 我哋招呼阿胡官同埋阿长毛啦，不如。 梗系要啦，所以 我都胡官真系一个陪跑陪得好鬼夸张嘅人嚟。 咩叫夸张先？ 即系佢真系好 hea 选咯，我想话，佢真系唔系好 prepare 咯，我想话。 我唔识点答你，但系我听翻你， 即系我又觉得佢去到八，即系去到二月十四就止步啦。 即系你觉得攞唔到八五个？ 我觉得唔得。 咁我想反问翻你，你识嘅人又或者选委当中有几多人会？ 唔系 really？ 某啲界别可能全部都嚟嘅，咁 唔 系 喎， 都系 皇上、阿浩华、阿水哥，我哋个个都话吓、啊、对胡官印象好好、啊。 唔系佢哋系应该系胡苏就 first priority 啦，跟住就如果佢真系唔得嘅，咁啊真系先胡官咯。 系啦，喺嗰集咧，如果有 咁，但系而家有长毛出闸啊嘛，俾阿杰哥闹到飞起啦，已经。我上礼拜同阿杰哥喺度吹水，你叫佢啊，你解俾我听啊，点解嗰阵时日日开街站闹我先啦、啊？咁样，叫我支持佢咁样。 呢、這个系 呢个真系好真 啊！呢个系 跟住我就唔知道，因为咧我真系一零年之前，我系完全唔掂政治，我连乜嘢事都唔知咩事，我咩事啊咁啊！系零七年啊嘛，十年前我选特首咯，佢日日喺度摆街站咯，日日开咪咯，闹我咯，参与小圈子选举咯，而家佢自己咪又去参加咁样啦。你啊，边个识得长毛同我同佢讲声啊？咁我又梗系即刻去走去同长毛讲声。 但我 嘿，都唔同啦。我有公民提名噶嘛，我要攞37,000个公民提名我先去噶嘛，咁咪唔系小圈子选举咯。 而我觉得 咁样解咯。 佢嘅阿杰问题啱喎。嗱，即系嗱，剩一少少时间，你啊真系你解释一下啦，长毛咁嗱，你头先有一段。唔知咩嘅说话就可能系你听翻嚟一个杰哥嘅一个方 法。唔系杰哥后屘报纸都有写，佢你 好 多叫你叫长毛理解咯。 吓咁你 有咩人答地啊？ 咁啊，长毛点回啊？ 回咩啊？咁咪就系咯。喂，我系唔同嘅，我有公民提名噶嘛，我会摆街站，100个街站又好，几多十个街站又好，我会攞到37%嘅公民提名。我先至去选㗎嘛，咁我咪有其实系普即系咩囉，普及嘅选举唔系小选举囉。 咁嗰陣时系因为冇人讲公民提名呢一样嘢出嚟两粒。 哦，即系你讲07年 啊，咁你嗰年你冇咁 offer 喺台俾 Alan Leung 㗎嘛。咁问题就系话你同一个 argument 又或者同一个 procedure 你摆 Alan Leung 面前，我觉得 Alan Leung 都会咁做㗎。即系唔好 Alan 何俊仁都会咁做啦， 即系会攞嗰、那个 攞公民提名，你叫落街站攞公民提名啫嘛、欸， 你公民提名都系嗰时政改嗰时讲开始才說 啊，何俊仁有喎、啊，佢嗰时有初选喎，叫泛民党啊初同我冯建基选喎，都系啊， 唔系啊，咁嚟紧都会有一个叫做特首选举民间全民投票嘅东西就嚟会出嚟噶啦，呢、 啊、 个系即系Hong Kong U 嗰个乜鬼啊，我成日都记唔到佢名添。香港大学民意研究系啦 ，Popo 啦，同埋理大啦，同埋公民联合都会嚟紧有个咁嘅有个全民投票噶。 咁你又介绍一下啦，呢个全民投票有冇帮助先？ 未出街嘅，但系 咁你讲埋啦，你成堆嘢摆台面咯， 就系倾紧，你见唔见到好多问号嘅？ 有边啲冇问号啊？你讲出嚟先啦。 其实我原意就系嚟紧有一个类似即系全民，好似622嗰阵时咧，一个你总之 download 个 app 就系啦，就可以去提即系唔系即系公民提名咁样咯，提名。但系点样可以入闸呢？就系佢真系要去认同呢个公民提名啦，佢又要咩 要 反八三一啦，咩唔系呢个系只系民间同阴间啦，民间做嘅一样嘢嚟嘅啫，即系好似个当年622咁啫嘛，即系佢冇一个捆绑，唔系嗰啲叫咩咧？即系冇 即系唔系即使嗰个人参加嗰个人，佢真系喺呢个投票度攞到1% 37,700+啦。 嗯、 但系冇人 guarantee 佢有会俾到5%佢噶、哦， 即系简单嚟讲，你就系俾一个 reference 俾公众参考。如果系大家都有机会提名嘅时候，大家熟意嘅投票边个咧？咁样 系啦，同埋即使佢真系攞唔到5%咧，佢系会喺场外继续玩嘅，即系将来系啦，将来3月25啊，定三月几啦？ 即系佢选咗出嚟之后继续玩， 系啦，即系佢入唔到，即系佢真系 physical 入唔到去嗰个小圈子选举，但系咧呢个咁嘅。机制啦，就会继续有佢个名喺嗰度俾你投嘅。 嗯，但系呢个机制头先 endorse 嗰个人可唔可以讲得出嚟咧？ 嗯，其实 唔好讲任何嘅人， 系唔好讲任何嘅人啦，系。 唔好太落任何 嘅人 度。有 啲民间嘅团体咧发起咯。 更加唔好太落阿 Benny 度吓。 唔关佢，唔关佢事，我唔知。同埋咧，佢最特别咧就系佢 下礼拜上嚟先系。 唔，我问佢先啦。 啊 ，OK。 唔系，同埋佢最特别咧就系有一个叫做咧。即系你平时咪投，即系会系投，即系边个系你想去当选？而呢个咧系有一个叫做反啊，叫咩咧？你唔 你最憎嗰、那个 你反对佢当选。 嗯，即系你做呢个民调咧，就有两方面，一咧就系支持边个，第二条问题咧就系可能你 系 最憎边个。 系啦，你呢个人系啦、嗯，你可能反对佢嘅，咁、嗯、可能最之后就扣除咗佢个政绩咁样噶。 嗯。 其实我咧就系未必点样温书。咁 所以 咧， 一正一负咧，大家系有个正值嘅。咁原则上，你最尾个正值点解有价值咧？就系 点解咧？我都 你起码要对比个正值边个高边个低啦，系嘛？ 佢咧就系有个反对票就为负值嘅，咁又叫即系支持正值咯。 系啦，咁你有个支持正值，你要对比先有意思噶嘛？即系你across 你五个候选人，你要五个候选人正值边个最多先叫最好噶嘛？系咪咁意思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样咁样，咁啊，希望睇嗱，我唔知呢件事会到最后搞成点啊？因为咧 如火如荼咯，我就知道而家 如火如茶。咁啊，但系开会又冇乜政界人士系咪咧？ 诶，唔好问我呢咁 detail 啦， 系 咩？你有你就去 download 个 app， 跟住你投票啦。 咁啊，即系我觉得亦都系一个彰显民意嘅机会啦，系嘛？诶，咁 Angus 咪有份咯？ 有， 系啦。咁 啊，可以请佢、啊。 系啦，系啦，系又得咧，又得啫，又得啫。 佢好似好啲、啊，讲呢啲咁嘅。啊，叫做逆向投票啊。 系，即系 vote against。 系啦。 哦 ，hate vote。 系咪我唔知喎。 系啦， 总之可以反对任何候选人成为特首咯，同埋系加入议题咧， okay. 即系好似Vosana 嗰啲咁样咧，即系你赞唔赞成由1200个选民选特首，即系咁样又做下啲咁嘅。 咁但系你整下就变咗个民意调查，就唔系变咗个投票，投票应该好清晰、好简单嘅啫。 咁你根本你就冇票，而家俾个机制你玩，你仲想点啫？ 唔系咁，我即系问一样嘢，系需唔需要 streamline？ 需唔需要 streamline 呢一样嘢？即系如果你太过 streamline 啊， 因为嗱，你如果系做咗个问卷出嚟，你出嚟咪就好 diverse 嘅答案咯。即系有啲人就我支持佢， 我其实 佢 一条两条嘅啫。唔系，喂，你有几多个人会参加啊？ 即系我觉得成件事最大嘅价值就系话，你投完出嚟之后，你 仲要系吓， 有啲人个正值好高嘅。有啲人淨值好低，但係佢哋兩個人嘅得票都可能就係差唔多嘅，大家嘅得票率都係五成，但係嗰五成之中呢，有個人就譬如胡蘇咁呢，佢淨值就少，即係淨值就多啲嘅，林鄭嘅淨值就原來係零嘅，即係有五成人支持佢，但同時間有 五成人反 對佢，但係胡蘇嘅話呢，有五成人支持佢呢，有 20% 嘅人反對佢，咁其實佢有三成淨值嘅，咁你其實可以好清楚睇到呢一件事，係 啦， 係咪？ 係啦，係啦，即係睇到正負兩邊。即市民，香港市民对佢哋嘅咩 系啦，但系最差最差嘅情况咧，就系即系最好嘅人有14%嘅政绩， 唔系仲有 D day。 第二咧就系有13%嘅政绩，第三候选人咧12%嘅政绩，咁啊扑街啦！一望望埋去，冚唪唥都系10%嘅政绩。 咁你系咁啊？你出嚟选得，你就要面对呢啲咁嘅政府噶啦，有人支持，有人反对噶啦。 但系你唔会觉得呢个咁嘅回收咧，系正正反映咗呢个制度系完全？ 呢个咪就系公投咯，系咁噶咯。如果唔系今年点会有 Donald Trump 啫？点会有 即系 exactly？ 我就想咁讲。如果你将你呢件事。如果你将你呢件事，如果你将你呢件事摆喺美国总统大选嚟计，大家都一个正负嘅话，咁 Donald Trump 一定就算唔系负，都可能正1%嘅啫。 系啊， 但系 or vice versa， Hillary 都可能得 1% 嘅支持率嘅啫，因为你就系争佢先投 Donald Trump 啫嘛， 系啊， 大家都系 1%， 咁你成嚿嘢有乜意思啊？ 咁长毛都可能系噶、哦，系咪先？可能胡官就冇人中意，冇人争零零。 唔系啊，有 3% 嘅人中意，但系就冇嘅人争佢，所以佢咧就 赢咗啦。都可能系噶、哦。 我真系唔知呢件事 turn out 系点啊！即系如果系真系咁 interesting 嘅话咧，我好有兴趣睇下阿 Angus。 系啊系啊，佢同埋佢已经做晒，即系我听佢就话已经有晒，即系防止啲黑客入侵嗰啲咁样噶咯。 哦、這 不過我諗佢未必會 share 啦，喺公眾嗰度。如果佢咪哇，你個個知道點樣防備？ 嗱，咁啊 recap 翻呢一節啦。其實我重點係咧，就算咧呢一刻咧，中央係用盡任何方法，你都冇辦法勸退曾俊華嘅話咧，我覺得佢入閘機會係非常之大嘅。即係呢個世界係冇所謂叫我唔俾佢辭職嘅。即係呢樣嘢係講唔。你系冇机制去做呢件事嘅，咁所以咧去到最后， 我想问多你一个问题、嗯、，which is 我哋都 concern 好， 最后如果系林郑对胡苏啦、嗯，你俾唔俾叶柳入啊？ 即系如果我系选民， 因为我哋咧其实系亦都 argue 紧呢个问题。喂，咁你最后胡苏同埋林郑 嗱，我答我 系咪拱啊叶柳入去戒啊 carry 我 戒啊林郑票啊？ 我嘅答法就系话， 佢哋又唔想提名佢，其实。 你呢样嘢要 given 就系话，我有两票先可以咁做，我一票就投，即系我一票支持曾俊华啦。另外一样我就我决定俾唔俾叶柳。 佢两个已经够啦。泛民就系主宰叶柳入补习。 我系第301个会填呢个选委表格嘅人，系啦，因为我之前800我哋报咗名啦，而家就 系 叶柳行嚟，佢问我俾佢。 俾啊俾啊咁。而你哋而泛民系真系可以拱到入去噶啦，好呢啲无悬念啦，系咪？咁你拱唔拱入去啊？你都加啊，林郑。 唔会。 点解？因为记名系咪？ 我憎呢个人。 就系啦，其实我听好多都系话，哇，大佬真系好憎佢，你憎我点提、啊？ 你嗱，如果你能够俾第个 option 我咧，我可能会谂耐啲。 仲要万一入咗去佢赢埋，咁我咪罪魁祸首。 即系呢个情况就 exactly 好似上次梁振英咁， 政治一日都嫌长嘅， 我明， 拭目以待 啊。吓咁，呢个系一个好问题，即系因为我系赞成你哋呢个提名系一个策略，系一个抗争嘅手段， 系 一个权斗嘅手段。如果你唔认同呢个系一个权斗嘅手段嘅话，你可以乜捻嘢都唔做，甚至我选委都唔选，冇问题。问题就系话，如果我会咁做，因为我认同咗呢个系一个手段，呢个系一个策略，系一个同中央抗争嘅策略，所以我点运用我呢一票，我只需要同我选民交代。 冇错，所以 D300 所有行动系唔会俾中央知。 你都好难啊，咁样就 系啊系啊， 系嘛？好啊，听下礼拜 一，期待啦，大家 边个上做嘉宾？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